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伯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依旧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雅娟不用您花钱，也不用您跑腿儿，带着您啊四九城里听相声去。那本周呢，我们为您选择的是西四胜利影院的专场实况演出录音。在这个舞台上，相声新秀们尽展着他们的才艺。下面呢，我就甭多说了，还是请出现场的主持人为您报节目。 欢迎您来到我们满座相声大会，很高兴今晚呢能和大家欢聚在这愉快的夜晚。首先呢，有请的是快板书大家梁厚民先生的高徒郑思杰为您带来的快板书《人间真情》，大家掌声有请。 今天呢是满座剧场的第一天演出，我知道大家多一半是憋着曹先生来的。啊，破车不爱好道，我直工直领规规矩矩的给您唱这段快板书《人间真情》。天下午的五点钟，奇迹就出在了文明古都北京城。突然间，在一栋大板楼的最高处，传下来了小男孩的阵阵哭喊声。抬头看，嚯，这孩子也就四岁多，太吓人了，真让人胆战又心惊。这孩子他骑着窗户，半个身子在楼外，还左右不住的乱折腾。哎呦，快看哪，哪儿呢？嚯，危险！哎，孩子上窗户了，家里有人没有？屋里头根本没人来搭声，只因为孩子的妈妈出门倒垃圾，突然刮来了一阵风，砰的声，单元门把他的妈妈锁门外， 小男孩只有一个人在屋中，他妈妈忙到姥姥家去拿钥匙。您想这孩子一个人锁在屋里哪能不折腾，他想要开门又不会开。要说这个孩子天真活泼太聪明，他一想，对呀，没门可以走窗户呀，嘿，您说这个孩子够多灵。就在他妈妈刚刚走了不到三分钟，这危险的事情就发生了。只见这个孩子把俩腿全都迈出了窗户外，俩脚蹬在了窗台儿，那窗台外边也就两寸宽，他踩着窗台还折腾，心里说，哟，这窗台外边怎么没楼梯呀、啊、看来从这儿走不通。他又哭又闹的往回蹭，就听得脚下呲楞一声，这窗台外边太窄了，两脚一滑蹬了空，哧溜，哎呦，火，这孩子愣没摔下去。他回手扒住了窗户棱，这孩子当时也不哭了，他大概知道摔下去可能会有点疼。只见他两腿乱蹬，看样子想再爬回去，心里说，嗯，爬回屋去躺在床上比这儿会轻松。哎，那哪爬得回去，您想这身子掉井里，那耳朵还能挂得住？这孩子已经悬在楼外半空中，全身的重量落在了两只小手上，那俩小腿啊还在不停地胡乱蹬。您想他那小手能有多大劲儿？折腾了不到半分钟，两只小手没了劲儿，扒不住窗户，手就松了。就听扒的一声惨叫，嗖！我还忘了告诉您了，这孩子他们家住的可是15层啊，直上直下将近50米，楼底下就是水泥地面，硬崩崩。这孩子摔下去，那可就不是有点疼了，恐怕立刻就不知道疼了。这15层是多老高，有的人往下一看都眼晕头发懵了。这15层棒小伙子往上爬，中间不停也得需要5分钟，可要从15层上往下掉，那可太快了，总共都用不了3秒钟。这孩子嗖的一声下去了，是直坠地面带着风，离地面30米、20米、1秒钟、2秒钟，离水泥地面还有2米了。眼看这个孩子要活不成，这孩子让谁说也活不了了。您算算，从15层上40多米高的地方摔下去，别说是个孩子，就是个鸭子也得摔扁了。那位同志说，接着点接，您可不知道这街有多么的危险，我们家也住高层楼啊，还没这么高，才11层。有一回我下楼忘了装车钥匙，喊我妈让她给我扔下来，我拿手一接这车钥匙，嚯，好嘛，手心砸个大口子。您说这么点个钥匙能有多重？顶多也就1两，可要从15层上掉下来，那就不是1两了，一下就变成好几斤重。这孩子咱们就说他30多斤，按牛顿定律自由落体加速度这么一计算，您知道这孩子掉下来变成多重了吗？986斤，7两4300，接将近1000斤呢，谁敢接呀？那一接就得是骨断筋折呀，您说有敢接的没有？说对了，还真有敢接的。我接着唱，您就往下听。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刹那，惊人的奇迹却发生。有两个不知名的称青年人，可称得上是现时代的活雷锋。他们个人生死直入外，以100米的速度向前冲，一左一右奔向了孩子的坠落点。抢点的意识特别浓，他们张开双臂抬头猛跑，那孩子掉下来带着风，他们一心想的是抢救生命，定要把孩子接手中，恨不得泪生双翅飞过去，正好像子弹出膛见离弓。高个的青年快了1/1秒， 这千斤的冲力由他一个人来担成，就听啪嚓咕咚咚，掉下来的孩子斜肩带背，从他脸上砸在他的怀抱中，咕咚一声，孩子大人同时倒在地，鲜血流出，这脸上身上全染红了。这青年鼻梁骨当时都砸断了，可那孩子还紧紧抱在他的怀中，只见他两个鼻孔淌着血，嘴角还微微的露笑容。他虽然神志全丧失，可他救孩子的心愿已完成。他怀中的孩子满身都是血，突然间哇的一下哭出了声，矮个青年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正这时，有位不知名的司机嘎噔一声把车停，快上车，我送孩子去医院。刚才的情景我全看清了，你们为救孩子豁出了命了，咱受土认命真是有水平了。我虽然工作在外地，要用实际行动学习北京的好作风，左前边告诉我医院怎么走。说着话立刻打开了双蹦灯，嘿，这辆义务急救车一路畅通全让行。紧接着又有更多不知名的好群众把这砸晕了的青年送进了医院中。在这突发事件抢救全过程有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留名，多少人伸出了援助手，多少人无私献真情，多少人做完了好事悄然离去，多少人没有留下姓和名。这孩子一天转了仨医院，有多少护士和医生，多少个日日夜夜精心护理，多少人无私奉献爱与情。这些人的名字我看是一个，他们统称都叫活雷锋。一个月后，孩子大人双双痊愈出了院，世界奇迹，中华儿女谱写成，人间真情说不尽，活雷锋永远活在我们社会中。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现场的部分。第一个节目呢，就是一段快板儿，这也是相声演出当中常用的一种排节目的顺序。那也希望竹板打起来的时候啊，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播出的这段节目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录播间录的，是两位快板的业余爱好者。我说呀，他们还是挺专业的，一位是伊永利，一位呢叫桂宝亮，他们二位呢不同的行业给我们带来一段北京人儿。而且呢我们要特别说的这位桂师傅啊，就是咱北京的一位的哥，平时非常的辛苦，他用自己的这个出租车这个窗口把快板艺术啊介绍给了很多的乘客，包括很多的国际友人。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北京快板沙龙为大家特别奉献的这个节目北京人儿，我们再来报出表演者的名字，也请大家记住他们：伊永利、桂宝亮。 咱北京啊，改革开放日日新，万紫千红满园春，生活是越来越美好。嘿，这下可乐坏了北京人。北京人干嘛这么高兴？皆因为呀，咱们的北京是 China 的首都，世界窗口，屹立东方最迷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八方客，名胜古迹，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今天的北京更多彩了，绚丽夺目，闪闪的发光的照亮了北京人。北京人他能不骄傲吗？是个个自豪，扬眉吐气，老少爷们拍着胸脯，嘿，咱哥们就是北京人。北京人要说北京的事儿，谈古论今，不说不聊，不吃不喝，不玩不乐，不讲文明，不跟时代，不谈和谐，不玩电脑，不会上网，不观世界，不看新闻，他就怎么能够称得上这北京人？ 俗话说，嘴有缘呐，树有根。想当初，房山周口店就有了祖先，北京猿人，他们打猎为生，学耕种，靠顽强的信念不断的繁衍再生存， 优秀的美德传下来，一代一代这才有了北京人。四六九城啊迎旭日，张择德的清明上河图画得犹如北京的清晨。北京人自古就勤劳，丑末寅初变耕耘，戏园子茶社哪儿都有，京剧国粹入了宫门，民族文化大发展，市井风俗在更新。 北京人说话北京味儿，一张嘴都爱带个您。您好啊，您吃了吗？哟，好长时间没见您，您高寿啊？您哪儿发财呢？哦，赶上您老要出门，老爷子您可慢着点儿，不成我来扶着您。 嘿，您听听这语言对人多尊重啊，文明礼貌，热情洋溢，五讲四美，这才找着根。老北京啊，没有你我他仨那么一说，对长辈说出这字儿那就不尊，最起码说您没教养，就是有文化懂外文也值一个嘴巴往上抡。 得未曾说话面带笑，和颜悦色，大大方方，这才是地道的北京人。咱们国家提倡讲和谐，望各位说话多带您，在京城内呀，各行都有各行的道，听话茬儿便知道您是哪路神，比身份证啊都管用，十有八九的不离分。 王公大臣呼万岁，秀才状元讲论文，洋车一台您上哪儿啊？三轮一蹬，嘿爷们儿，我拉个洋人哈的门，这个仁兄贤弟一抱拳，这副水墨丹青送给您。茶馆云集了老百姓，京腔京味那么动人。北京的老话讲哲理，胡同的语言寓意深，吃在京城话不假，北京的小吃更馋人。如今的庙会一展示啊， 老字号也抖擞了精神换青春，豆汁引来了贵宾客，烤鸭的出口香喷喷，什么新加坡菲律宾大石那儿打听的小船沉，这个丰德园都一处鸿宾楼专门带回您。 哈哈，不是啊，谁去了他也接待您，满面春风的欢迎您，前前后后张罗着您，喝多了他还扶着您，喝醉了他还留住您，不给钱他还要送您。 送您去哪儿啊？ 哈哈，您琢磨啊，那个绝对不是天安门。 哎，天安门呐，是伟大祖国首都的象征，也是世界人民仰慕的中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里长街行走着精神文明的北京人。北京人衣着讲打扮，咯咯咯的是擦有精神。过去的马褂看不见了，换成了笔挺的西装穿在身。时髦时尚啊讲名牌，情人伴侣嘎噔嘎噔穿着这个高跟，穿着这个超短裙，亮丽的倩影奔幽处，他们手拉手的进了树林。 到那儿干嘛呀？ 到那儿干嘛啊？我不说，待会儿我再告诉您。 哎，人民的生活大改善了，楼房林立，搬进了新家喜迎门。有房的您也甭激动，没房的您也甭伤心，先交个首付咱再说，等87了不会给贷款的银行差一分。北京人办事讲实际，要腰腰自己值几斤，年轻人都爱小轿车，兜着风载着心上人。买车开车是个好事儿，别因为他动用了父母的养老金，啃老族狮子大开口，十万八万的往外抡。要知道老人不容易，多年的心血积攒了一分又一分，若没能耐就别买，也给咱们警察省省心。 在路上行车要礼让，当今的北京讲人文。说实话啊，首都的交通够发达的，那也架不住小汽车走进了各家门呢，再搭上出租摩的三轮公交自行车，呱呱蹭蹭的闹纠纷。知道的是道路给堵塞了 啊， 要不知道啊还以为要拍各村的八路得防军呢。 嗨，既然是各位到了京城，就要为首都献爱心。有句话吗，叫既来之啊则安之，既然来之您就是真正的北京人。到北京您要蒸模范， 一切法规要遵循，多为北京增色彩，不能给首都染灰尘，为北京的建设出把力，让美丽的北京成为世界一流花园般的都市，五彩缤纷。到那时咱们多高兴啊，这其中就有您的贡献，您的爱心，您的大名扬四海。还甭管您是哪方人，你是上海人还是浙江人，是河南人还是河北人，山东人，山西人，辽宁铁岭鞍山人，甘肃宁夏青海人，西藏拉萨牧马人，那个乌鲁木齐新疆人，那个呼伦贝尔草原人，那个鄂尔多斯蒙古人，那个加格达西伐木人，那个乌苏里江打鱼人，那个蘑菇老人采药人，那么低了塔们的喇嘛人， 唐二人转的东北人，这个四川来了变脸人，这个吴桥来了杂技人，这个广东来了生意人，他们算卦的人，相面的人，香港的人，澳门的人，海外归来龙三人，什么英国人，美国人，这个德国，法国，日本人，还甭管您是哪儿的人，通通都算来京的人，您就是外星掉下的人。 怎么样， 到了北京您就说您是北京人， 所有听着的朋友们，咱们都是北京人，做与时俱进的北京人，做自强不息的北京人，做文明礼貌的北京人，做和蔼可亲的北京人，做助人为乐的北京人，做见义勇为的北京人， 做高高兴兴的北京人，做欢欢乐乐的北京人，做健健康康的北京人，做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做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的带头人，大家都是北京人，都是阳光灿烂的北京人。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讲，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彩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管的藏的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博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依旧是四九城里听相声，请您走进胜利电影院。在这儿呢，我们京城的各个剧场的一些年轻相声演员共同汇聚于此，为您说段子。好的，下面呢还是请出我们现场的主持人啊，为您保节目。 在什刹海的荷花市场呢，有两位免费给老百姓说相声的80后， 经过媒体的报道呢，在老百姓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有幸，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二位演员，有请韩硕、李超为您带来相声《绕口令》，掌声有请。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您看，单口相声不好说，为什么呢？他一个人要把这个故事情节给您完完整整的复述下来，不像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哎，一个人不好演，这个要跳入跳出，来回来去的。所以说呢， 哎， 怎么 我选 这什么口条啊？这是 你了，在这儿多不多？多不多呢？在这儿穷白活啥呢？ 穷白活什么？我不知道。 你们这是干蛤蟆的？ 干蛤蟆的？我们这儿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好啊！说书的老先生可太好了。这么说吧，三国列国东西汉呀。水浒聊斋济公传呀，什么杨家将老令公，少活的丫头杨派风，太好了，我爱听这么说书的啊，特别的好。好啊， 不是什么，您这还说书的， 太好了。 不对 啊， 我们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说相声的也好啊。 相声， 相声， 相声， 相声。 这人怎么那么笨呢？我不信我教不会， 我还不信学不会了呢。 相声， 相声， 相声， 相声， 相相相， 相相相， 声声声， 数数数， 相声， 相声， 相声， 相声， 相声， 你对了，说对了， 什么说对了？你说不上来，知道吗？ 那我要说上来呢，今天。 哎，这样啊， 啊， 当着大伙儿，你要把这俩字儿给我说对了，我是茄子。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今天我就卖卖力气了 啊！ 听着啊， 嗯， 像，对不？ 啊，对， 清楚不？ 啊，清楚。往下说。 听着啊， 啊， 说像 啊， 生，说上来了，你是什么来的？ 我。茄子， 老家问一句吧。 什么呀？ 你那是长茄子呀，是圆茄子呀？ 我什么也不是。 哎，您这长茄子好啊，烧着吃好吃的。 烧着吃的不像话。 你长得倒有点像了。 这什么不像话？ 这个脑袋。 别，你干嘛来了？ 我呀， 啊， 我上这儿问问。 问问， 你就你们这个行子 啊，还行子。 就你们这个耗子都能说点猫啊？ 说点猫的，能说点什么？是不是？ 对呀。 那我们说的多了， 都能说点猫。 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我们全能来。 会这么写的了？ 啊，对呀。 那太好了 啊！ 今天观众来着了。 是啊。 鼓鼓掌吧，让他蹦一个吧。 口令，我们全能来。 会这么写的了？ 啊，对呀。 那太好了 啊！ 今天观众来着了。 是啊， 鼓鼓掌吧，让他蹦一个吧。蹦吗？ 蹦一个是吧？ 蹦吗？来吧， 蹦！我蹦不了我。 还有什么来的？ 蹦 一个，蹦吧。 往哪儿蹦？往台底下蹦，摔死了。 还有什么来的？ 憋死妞。 憋死妞行呗。 憋死妞行， 来一个， 来一个啊， 来憋一个， 来憋死妞啊， 憋吧， 憋死妞，憋， 你倒是憋，憋吧，憋呀，憋，憋， 我憋不出来，我没那么麻烦，知道吗？ 还会什么了？ 绕口令。 谁呀？ 我呀。 谁呀？ 我呀。 呀！ 怎么你烫着？ 这绕口令你也会说啊？ 对呀。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就会说了。 你干什么的？ 告诉你说， 嗯， 绕口令是我发明的了。 你发明的绕口令？ 我是老祖先了。 你还捞祖先？ 知道哪们家那个房子，哪们家那个地，哪们家那个车，都是我说绕口令说上来的。 啊，你们家房子、你们家地跟你们家车，都你说绕口令说来的？ 对了。 你太了不起了，你 服吗？ 不服。为什么服你啊？ 啊， 我凭什么服你啊？ 我刚才我是祖宗啊。 你还祖宗 啊？ 你啊，别上那儿吹，知道吗？ 干什么呀？ 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 你们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 啊。 四门功课之一，绕口令是我们的基本功，知道吗？ 就你这样的。 怎么了？ 我看不透啊。 你看不透。 对了。 看不透。哎 啊， 我还不是说你、 嗯、 告诉你今天在这儿啊、 嗯、 当着在座的观众 啊、 我说一个绕口令，你跟我学，你还不见得学得上来。 这话有点大了吧？ 怎么大了 啊？你说一个绕口令吗？我笑不上来了。 哎， 行，咱俩试试呗。 试试啊。 别人说你说一个绕口令，我要是笑上来呢？ 笑上来简单，我拜你为师。 我收你这么小徒弟了。 什么叫收？ 收大伙儿别走啊，一会儿吃饭了啊。 什么叫吃饭 啊？ 我还没说呢、 哦、 我说完了你还不见得学得上来。 关键我要学不上来，我拜你为师娘行吗？ 干嘛非拜我为师娘？你师娘呢？ 我师娘死了。 死了拿我填房是吗？ 说行呗，乐意呗。 不乐意。你得拜我为师。 我行，拜你为师。 哎， 行，你说吧。 我说了啊。 说吧。 听好了啊，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指着根蹦白的白腿棒棍儿。 有嘛呀这个，对不对？ 我兴许白说 啊，这有嘛？这让我笑了、 哎、 啊！您说吧， 我还说什么呀？我说你没听着，知道吗？ 我你说什么呢？我就说呀、啊， 我这说你个男人的。你听着点， 我是那样没？我 听着点， 我这跟观众沟通的互动了。 互动什么？你老老实实听着行吗？ 我老实实听的。 听着。 怎么听呀？ 怎么听不会 啊？ 拿耳朵听。 拿耳朵听啊。 对， 行了，你说呗。 说了啊。 嗯，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别敲耳朵来了，跑我这。 你不让我拿着耳朵听吗？ 拿耳朵听就是拿着耳朵听啊。 那你这你呢？ 站着老老实实的。 站好了。 站好了，别动了。 行行，这人事儿太多了。 谁事儿多？ 你说吧，说吧。 站好了。 站好了。 严肃点。 还严肃点。 严肃点。 行行，你说吧。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切，好吧，跑我那默哀来了。 你说什么？ 默哀来了。 我这不是默哀。 那您这是 想遗体告别了。 一样啊，不像话，老老实实的， 就这么听了， 就这么听。 行，你说吧，你说。 说了啊， 行， 麻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完了。 完了。 就这个？ 怎么了？ 这还便宜呢？这个？ 怎么了？ 这有毛啊？这个？ 怎么了？你说。 你听着，说打哪边？ 忘了，打南边。 打南边啊？ 对，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白胡子老猴？老猴像话吗？ 老什么？ 老头。 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姓猴。 老头姓猴？你什么玩意？不对。 不对吗？ 白胡子老头。 啊，你拿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白头子老胡。 不是，男，你别着急，我想想，你打男说打男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对 对吧？ 对， 清楚吧？ 清楚。 换一个吧。 完了， 说白了， 你往下说呢。 我下边还有吗？ 还拐棍呢。 哦，对了，我拐棍没忘了。 哎， 听着啊，说打男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拄个拐棍。这哪里绕嘴了？这个 是啊，您在那绕嘴的全扔了。 不是，还有 什么？还有蹦白的呢？ 啊，对，还有白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煮了个白的奶油冰棍。 奶油冰棍？煮奶油冰棍像话？ 不，奶油冰棍不是白的吗？ 那不对，还有蹦呢。 啊，对对，还有蹦呢。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蹦 蹦， 老头蹦，老头蹦蹦蹦， 老头闹肚子了， 老头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老头白胡子老头蹦起了金鸡棍， 呵，打上了， 你踩老头脚了，没道歉。 谁踩老头脚？我还踢他拐棍呢。 你看说话了吗？你踢人拐棍，人不帮你啊？ 谁踢拐棍了？ 这有什么？你，我告诉你，这人也缺德了。 我怎么了？ 你弄个老头你在这摆了么呀？啊，你有好的吧？ 有好的呀。 你有好的，你说个好的。这老头儿的哪不说了？ 老头儿还不说。 现在和谐社会了 啊， 尊老爱幼了。 是。 你弄个老头儿，你踢人拐棍儿，你回头你老了呢，人家踢你拐棍儿行呗？对不对？你哪个好的？ 我给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这不说了。 行，有老头儿还不行？ 你来吧，老太太这回。 老太太行，给换一个啊。 换一个，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的八斤鸡。说这个， 这可好了，这个跟哪们村那个就能相结合了。 跟你们村结合？ 哪们村养鸡的特别多。 哦， 哎，全是那养鸡场了。 养鸡场。 哎，听着。有这说我家是吧？ 啊，对，你家。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八十多斤鸡，鸡精那是。 多少斤呢？ 八斤。 八斤。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大八斤。 大八斤，还大八件了。 大八件。 是什么不像话？八斤鸡。 八斤鸡。 对。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 哎， 嘚， 等会儿吧，您这怎么还嘚？什么意思？ 歪了不？ 怎么了？ 歪，刚才我说毛来着？ 说什么？ 我是那说绕后劲儿的祖宗啊！ 啊，祖宗！ 你这里头有玩意儿没？ 那您这个呢？ 我这里有高科技呀！ 什么高科技？ 这里有撬口了。 啊，您这是撬口？ 哎，嘚。 哦， 哎，你听着比您的强多了。 哦，行，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 灌满了弦了是吗？来回飞机呀？那狗呢？ 坏了，把你给忘了。 把我忘了？ 不是，把你说的那个狗给忘了。 还有狗呢？ 有狗是吧？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狗，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 只。等会儿吧，不像话了。狗也会飞呀、 啊？怎么你说的狗飞吗？ 谁说狗飞了？ 你看这人又不认账了。 谁不认账？ 你说还有那狗呢？ 狗也不飞呀、啊。 你这我不说了，你这没好的了。一会儿那么老头，这有那么狗，那么鸡，干什么呢？这是有好的没有啊？有好的你让我学，没好的我下去了。 你也得说得上来呀。 你这人，你我 干脆啊，这么着，朋友们，出俩了，他也没说上来。干脆我说个简单的，给他遮着面子，让他下去。我接着跟您说，说个简单的。这样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好不好？ 说吧。 说一个啊。 嗯。 这您听着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完了，这个好说了， 这好说， 这是吃的， 好吃的， 哎，三天没吃饭了，我 饿嗝，您是 听着啊， 嗯， 说，听着啊，这、 啊、 回就错不了了 啊， 说吃平头啊， 吃平头。还吃分头呢 啊！吃分头啊！不吃分， 还吃背头呢？ 吃背头啊！ 说什么有什么？ 那你也不说那吃分头吗？ 吃葡萄， 葡萄， 葡萄。 说吃皮条，不是 皮条， 吃葡，我发现了， 发现什么了？ 你们这里头有坏门的。 我们有什么坏门？ 有技巧的。 什么技巧？ 你看看 啊，我从现在开始，我把我总结的这套东西，我给大家说出来。 啊，跟大家说说。 我一会儿把这说出来以后， 怎么了？ 不但我能笑得上来 啊， 一会儿在座的各位观众都能说得上来，你信不？ 啊，都能说上来。 你听着啊， 啊，你说说， 这得分析 啊，还分析， 这里头有坏门的。 嗯， 听着啊， 啊， 说吃葡萄， 哎，吃葡萄， 对吧？ 对， 吃葡萄，吃葡后面那个，说你呢，别吃瓜子儿了，吃葡萄了， 嗨。你管得着人家吗？ 你听着点儿，你关键你吃葡萄 着人家吗？ 吃葡萄啊？ 哎， 是玫瑰香啊？ 玫瑰香？ 马奶子啊？还是说菊凤啊？ 没让你介绍品种， 反正吃葡萄吧。 就是葡萄。 你看啊， 啊， 那个吃葡萄的时候， 哎， 他不吐这个葡萄皮儿，这个皮儿上哪里了呢？ 哪儿了？ 在嘴里头含着。 我含着。 等到不吃葡萄的时候 啊， 再把这个葡萄皮吐出来， 往哪儿啐呀？ 这你分析完了，你就能说出来了。 哦， 听着啊， 啊，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哎，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我说上来了。 行，不错， 行吧， 行行。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好。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行了。 吃葡萄不吐皮儿，不吃葡萄倒吐。吃葡萄不吐葡萄。 别说了。 吃葡萄不吐，吃葡萄不吐葡萄，不吃葡萄倒不吃，吃葡萄不吐，吃葡萄不吐，吃葡萄，吃葡萄不吐。 行行行行行，好好。干嘛呀，您这是？ 哎呦我娘哎！ 背不起你呢。 这还是力气活儿呢，这。 废话，这灌满了钱了。 哎呀，我说上来了。 啊，说上来了。 来吧，磕头吧。 什么？我就磕头。 拜我为师啊！ 这我就拜你为师。这太简单了，知道吗？ 哦，这还简单呀。 对， 你 这样 啊， 我跟你说一个男的。 你来个女的。 我跟你说一长的。 八年的。 八年的像话，差不多的行。 行。 你刚才那是给你折面子。 哦，折面子。 哎， 你说呗， 听这个。 来吧。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来的塔嘛，要拿塔嘛换打北边来的哑巴那个喇叭。拿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叭手里那个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塔嘛给了别了喇叭哑巴一塔嘛。别了喇叭的哑巴也急了，拿喇叭给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叭给了别了喇叭喇叭一塔嘛，还是别了喇叭哑巴给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塔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阿爸说回来 妈说句法语呗。 什么呀？ 法有哪拉的？ 回来是法语吗？那个啊，这走了， 拜 拜，不说了，这拜拜了，小王，别这回来麻去呀，老实实干，老实站着，干嘛去呀？ 你这也太长了吧？你这个 啊，长了又不行了。你不是让我说八年的时候，你说这个呀？刚才那能耐哪儿去了？什么你们家的房子、那车子、那地、那钱，全是你说绕口令说来的。 我有钱， 你有钱，你说相声的这个说绕口令的祖师。 对了， 你有钱。 啊、哦！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把你这舌头治治呢？ 我乐意，你管着吗？ 跑这儿谝来了，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知道吗？ 就你说的这个？ 怎么了？ 有毛啊？这个 还没什么， 就是我豁出去了 啊！ 我说一回， 你说， 你再来一遍吗？ 你累傻小子呢，跑这儿？ 不是你这里头都有毛啊？ 有什么？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听着 啊， 还是说了， 说吧， 说打哪边？ 打南边。 你们这说相声的能出息点呗？ 怎么了？ 你不会打北边来一个吗？你打东边来一个，你打地底下钻上一个来不行吗？ 地底下钻出来吓死你， 就得打南边啊， 就得打南边。 行，说打南边来了个。来了个，来打南，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行，喇嘛，

是爱在梦的里边，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